城寨俾人嘅感觉系一个黑暗嘅地方，但系入边嘅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系我哋而家活喺呢个大都市底下，喺繁华之中，人生好似更加多嘅痛苦，越嚟越黑暗。究竟点解呢？你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安静。 好，回嚟啊！第二節嘅我哋頭先講到傳銷啊，我知道你 咧 即刻 bling bling 啊，即係就係點解要你喺度呢？就係、是、咧聽聞咧你有呢個豐富 嘅，唔係唔係 有啲嘅經驗咁樣， 做過半年啦咁樣，但係嗰半年好瘋狂咁做咯。 係點樣樣嘅咧？ 即係當初咧，我即係我由入會講到我即係點樣醒覺啦。開頭咧，我 醒覺 係即係係一個醒覺嚟啊！即係初頭我係以前做過圖書嗰啲 short 書咧，佢哋嗰陣時做中央圖書館，佢啱開啊嘛，啲書啲書咪排 number 嘅。我入到去做完之後咧，就識咗個朋友，佢打俾我，喂阿 Lam， 我叫阿 Lam 啦。 你係叫阿 Lam 嗰陣時？ 我以前我叫阿 Lam L A M 啊嘛，以前英文名啦。喂，我而家做緊生意喎，我同啲 friend。哇嚇！好正常諗咩生意？總之你嚟了解一下就知咩嚟啦。咁約一約咧，可能我講呢大家都知啊，銅鑼灣喎，約喺呢個時代廣場，係咪好老土啊？跟住等啊，大電視下面等。咁之後喺下面同佢食個下午茶，上到去之後咧，好香喎個門口。咁我去到一個 SOGO 附近乜乜樓咁樣啦，望到哇 好貴嘅喎，嗰度啲租 全部西裝，有個 friend 又著西裝咁樣啊，唔通咩？其實都估到佢賣 sell 嘢嘅，咁上到去之後咧，就一個圓形台啦 ，A、B、C 咁，我坐呢個位，我 friend 坐喺側邊有一個講解員啦，咁啊攤份嘢落出嚟。其實呢一我哋呢一個咧，就唔係香薰，係芬香嚟，點一點火先，即刻咁樣啊！ Okay. 其實呢個嘢咧係乜高科技啊，淨化空氣啊，對呢個煙又唔知道有咩分解作用 ，blah blah blah。好啦，嚟到精彩嘅環境啦。其實我哋公司咧有個制度咁樣啦，總之你入嚟之後咧，成為一個芬香啊，有咁樣好啦。跟住個 friend 話：其實我真係好誠意咁樣，佢望一望攞手嚟。其實我好誠意想你，你信我啊！我相信你可以做到嘅。唔係你都想自己人生有一個轉機噶嘛？係嘛？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即係見你做嘢又唔錯啦。我好想係俾個機會你。 咦？其實佢係咪 生意？ 其實係咪睇中咗你呢、這、一個？你人當時嘅人生其實係需要一個轉機。 啊、當時21歲，我轉咩機啊？轉咩機啫？唔使轉機嘅，直飛得噶啦。 但係就想發達咁樣。 其實當時佢即係講到好吸引嘅，即係話其實呢門生意就好有潛力。投潛力嘅，即係當你做得越多嘅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因為佢所謂叫做傳銷就係直銷啊嘛，即係叫 direct sell 啊嘛，就中間唔會經過店鋪，用人同人去 sell， 即係好似 Amway 咁樣做啫嘛。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哋呢行生意可能遲啲咧就會大陸會做噶啦，你知啦。但我一做嘅時候，我哋摸頭淋湯，你應該好。 佢都係成日咧，啲傳銷都係漏你咧，用呢個咧係頭淡湯嚟嘅咁樣。 但係頭淡湯投咗十年啦，因為公司一直做緊噶嘛，投幾耐啊？投咗十幾年，即係佢唔止係佢啦，連佢側邊所謂佢啲上線就會用呢樣慫恿我。咁結果我係頭幾日咧。真係加入了的就俾咗5000元。 其實佢最吸引你的地方喺邊度？係可以揾到好多錢啦、 啊。同埋佢講唔係錢嘅，係講夢想啊！即係佢有時佢講完之後咧，譬如話啊，呢、這個我朋友佢做咗幾耐啦，佢而家咧一個月咧月入就幾啊3-4萬咁啊，唔錯。 有一個碼頭嗰啲啊嘛。 未咁誇嘅，跟住就話。 我上過去啲傳銷係咁樣講、啊，我而家咧有一個碼頭，有隻好開心嘅狗狗咁，有間大屋咁樣 嚇。狗狗其實都唔使你收養得啦，關咩事啊？即係講翻我嗰邊嘅故事先啦，即係佢哋就好叻嘅。即係上到去，原來我入咗去之後咧，佢哋有個課程上咧教你點做嗰個叫 sell 你嗰個叫 A B C 策略。A 就是我 B 就是我朋友 C 就是那個 sales 的人他會 T up T down T 就是 talk 他會跟我說、這個就是 Lam 他現在雖然有份工作但都前途麻麻地不是那麼穩定、就是、他先說你 T down 你先然後介紹這個朋友 sales 這個叫 T up 這個技巧他說、這個朋友其實他以前都教書不過這個教書、不錯啦薪水也挺穩定、不過他都放棄這個事業投入我們這個生意這樣說他會將他的形象 即將他的高薪 一個抬高，一個踩低你。就算分鐘我做老師又如何呢我會講、其實你做教師咧，即係時間又咁長啦，就係可能暑假放假啦。咁我咁啱咧，呢、這個朋友都投入呢門生意都半年左右啦，成績唔錯，一個月10萬左右。其實以前都教書嘅，咁開始佢用好多心理策略打破你心防咯。同埋佢中間就會特登咁樣嘅， 放在朋友旁邊，這個就是那個他有策略錯的。A, A, B, C, A, B, C, C 就是一個 sales， 他夾住你的朋友，是兩邊夾埋你的。 你的 friend 來的。 是的，他就這邊一個朋友， C 就 sales 就這邊，就是規定這麼錯。 首先就是找一個你熟悉的人。等你 帶你上去， 帶你上去，將你的防備心減低啦。然之後咧，就係、是、揾一個 sales 咧去慫恿你。 B 係三個夾住你，即係嗰個佢會盡，即係嗰陣時我做嗰陣時咧，佢會盡量揾一個同嗰個背景差唔多去 sell 佢啦。 嗯哼 ，C A B， 咁你係 A A OK A B C B 嘅朋友叫做 bridge、okay. 叫傍，佢哋叫 bridge 啦，叫傍住同埋做一個橋梁之類啦，同埋佢當你見到啲反應啊，我想打電話，哎、其實咧佢提你嘅。其實為了尊重我哋呢一個咁嘅即係朋友介紹員咧，麻煩你個電話識一識佢先。佢哋好，佢哋好即係好有警戒心，叫你識電話先。 咁等你咧唔可以因為復 message 咧話有緊要事就離開 啦。係啦，佢好犀利，同埋即係有陣時即係去到你好想反抗嘅時候咧，想起身，誒唔好啦，大家都係 friend， 聽埋先啦，唔好走住先啦。 你又唔好意思推啦。 係啦，因為有時真係嗰個真係 friend 嚟嘅，咁啊。但雖然嗱呢、這個角色 A 啦，即係你做嗰個叫介紹，我自己都做過 A、B、C 角色都做過。B 我試過一個朋友上去咧，聽到咧、我走起身，我撳佢唔住，佢結果都係嗰下走咗出去啦。我夾佢唔到。 咁跟住點咧？咁跟住其實、你一路做落去，你係有咩嘅感覺咧？ 喂，其實即係佢感覺咧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温暖。哎呀，點啊 ，Lam 嚇，你呢排好似麻麻地喎，不過你加油，你得㗎，你掂㗎。同埋佢哋會所謂好多嘅課程咧，即係佢 motivation 嘅課程，好似你。啱啱俾完5000元之後咧，佢會即刻叫你報個課程，就 要俾錢嘅， 要俾錢，即係唔知100元定唔知200元一兩堂，所謂個堂啦，就係好多呢啲所謂新加入嘅人啦，佢哋分唔同職級嘅，你唔知乜著乜著嗰啲嘅，譬如層級一、層級二、層級三，唔同層級咧，層級越低嘅，譬如話初頭叫做經銷商就公司拆帳20，再高一級就38，再上，但係嗰個職級咧就係由你兩樣組成啦，一係就一次過買曬咁多萬嘅貨，好多職級。一系就長時間正常咁揼上去咯。咁佢哋點解有問題呢？當然啊，其實咧，即係呢門生意有個捷徑，有個叫做有個跑道快啲嘅。當你用幾萬蚊買呢啲貨嘅時候，你立即就成為一個38% 嘅位置。咁你譬如早門生意，你買100元嘢嘅時候，就38元落袋。嗱，你而家只不得20元落袋啫喎。咁俾你揀啦。 佢又。以一個你要使多啲錢，但係你有多啲 profit， 即係有啲利潤嘅模式去吸引你啦。 最恐怖呢樣就係咩咧？當時佢哋 又有地位嘅分別啦。 當我入咗呢個所謂20% 個職級時候，就會好多人就會去說服你，同埋嗰個堂咧就係說服你20%同38% 嘅分別， 嗯、 即係佢會計數嘅嗱。一個圈圈咁樣賺法嗱，你俾你揀，你一個人生時間得咁短時間，你梗係做呢個啦，係咪先？咁佢就會咧慫恿你去自己當晚即刻。揾碌卡過數，唔得嘅話唔緊要，我揾人所謂你嘅 team 嘅 leader 同你銀行借錢。 哇！ 再唔得咧，誒、哎，其實 銀行借錢啊， 都唔緊要。其實咧，即係有個 case 就係我唔開得名啦，有個僆仔17歲未成年啦，佢唔可以做會員啦，佢就用佢阿媽做個 member，、之後佢屋企有層樓噶嘛。就呃佢阿媽話啊，而家婆婆身體有病啊，就去財務公司借錢。因為當時財務公司就會問原因嘅，而家可能唔問你啦，有層樓算啦。當時好少少會審查嘅，就話啊，阿婆婆睇醫生唔夠錢，就按住層樓先。咁結果個細路咧就借咗8皮嘢入咗呢個高啲嘅職級，用佢阿媽嘅錢。到個細路完全醒嘅時候，做完呢樣所謂生意，每個月都要喺人工還3-4千元去供翻呢一嚿咁嘅錢。而所謂嗰啲買翻嚟嘅貨咧，就砸曬屋企度啦。即係點解我要喺呢度講呢個問題咧？同埋我見到當時有啲20幾歲嗰啲所謂 team 嘅，即係叫旁線物體咧，未夠30歲，有幾個已經破產啦。 就係、是、其實呢個好得意嘅，就係咧去到有個位咧，當你失去理性地去用，其實本身呢件事成件事，我哋可以中立地睇係可以冇問題㗎、如果你可以 唔借錢 或者你承擔得到，你有做到生意，佢真係一條生意嘅路嚟嘅。但問題就是它令到很多人呢、它要傾家蕩產，又或者是呢、要超過了自己可以負擔承受的能力、去給這一筆錢出來呢， 沒 錯，這個就是手法上面呢、就是一個叫做不算是說 很有良心的事件， 不是直頭有報紙你打嘟嘟嘟，自己諗下咩字？你係揾到直頭係有報紙新聞賣過，有區議員做過。就算當時無線啊、大王啊、安德尊啊，都上過影嗰間公司啊。但係奈何問題，佢係有一啲法律專家咧， 譬如當譬如我 sell 你，喂温靜，你借錢做啦。就算我係同你，我教你用啲虛假文件，開緊假公司，我請你，我當你冇做嘢啦，失業啦，我假設整份假文件請你去做嘢，用份文件佢借完錢之後，我拉我啦，同呢間公司冇關係，因為你只不過係一公司嘅分銷商，係呢個人經營所有問題同間公司冇。冇瓜葛，但系問題就係嗰間揾嘅錢係間接都留翻嗰間公司度嘅。 OK， 我想咁，我想諗翻佢咧，我哋成功同失敗啦嚇。 嗱，當時咧， 同 Musa 上邊啦 嚇，即係佢點解話成功失敗咧？佢有一招叫咩咧？蘇寶仔，譬如一打開啦個電話，即係傾傾完之後覺得你個樣麻麻地喎。嗱，呢位咧就係我哋公司嘅 manager 嚟，佢而家已經做一段時間啦。咁啊，佢拎出嚟，呢個月啊，差差地啦，80,000啦，呢個月就100,000、150,000，側邊咧。ABC 有三個人，不是 ABC 了，他旁邊很多所謂做緊呢一門生意，所謂的生意 partner 就圍在度，哇，好勁啊，乜著乜著，哇，好勁啊！ 即係有個名嘅拎你咧，係乜乜著乜嘢著咁樣嘅。 嗰個叫乜著乜著咧，就係即係所謂佢哋層級比38再高一級啦。即係佢哋仲有粒嘢咧，粒鑽石戴喺身度咧，佢哋唔知隔半年一年咧就會上台頒授呢一嚿嘢。你就係呢個就係身份，所謂成啱你講嘅成功啦。呢一個就係成功象徵。 嗰個身份象徵啦。 係啦，但係問題調翻轉嗰陣講。如果你夠錢都有幾廿萬嘅，都可以買嗰粒嘢翻嚟戴。一入去做，即刻有呢粒嘢， 就好似好威好勁咁樣。 同埋所謂佢哋呢啲要開會嘅時候咧，佢哋所謂好似其實都係抄咗個保險咁樣嘢。保險你有個 branch manager 噶嘛，嗰個會負責開會，佢就呢一個有粒嘢嘅人就會帶住 team 嘅下面人去開會啦。試過離奇例子就係咩咧？有一個僆妹17歲已經有呢粒嘢啦， 佢買翻嚟㗎？ 唔係買翻嚟，真係做嘅，因為當時佢真係頭啖湯俾我哋再更極。多幾人入嘅時候咧，佢哋唔使點做，因為你嗰陣時少人接觸少負面消息啊嘛，連啲師奶咧搣橙皮都會有呢粒嘢做下做下，即係嗰啲真係堅做嘅。但去到我 堅揾到錢嘅， 但去到我哋嗰陣時已經係做咗幾年嘅時候咧，好、 嗯、 多人知道呢個產品同埋個即係市場嗰個空間細咗啦嘛，你咪越難做嗰、那個失敗成功，即係有心理塔啫嘛。你上到越高嘅時候，需要失敗人越多，佢哋上到嘅位置的時候已經好多人失敗啦嘛。你越遲開始喺金字塔越低嘅時候，你咪個失敗率越高咯。 咁我又想問啦，譬如話佢哋當佢有粒嘢咧，或者佢有蚊著啊，有 生癌， 又或者係去到某啲嘅層級啊咁樣樣，佢哋覺得自己係啊好勁啦，好威 勁啊，同埋佢哋會有個造神咁嘅即係 造神啊。 毛泽东造神运动啊，即系点解话造神咧？佢哋譬如话佢叫做乜著乜，啱啱咪佢入嘢嘅，再高级啲，好似叫乜著啦，之类仲劲啲，唔系唔止40几嘅，再劲啲嗰啲咧，佢直头会开嗰啲人会开班，或者调翻转，好似每年所谓美牙之类会做场 show 咧，啲人会上台演讲，而对住几千人演讲嘅， 好似好劲咁样样。 有啲仲会喺台上面唱歌啊、表演之类啊，即系做咗个、哦、哇。呢、這個乜著好勁啊！我即係佢哋會建立一樣嘢，就話啊，其實你中意乜著乜著咧，當一個偶像。譬如一啲人，呢、這個係海外生意之父，因為嗰度有就走去新加坡，將呢門生意咧第一個咧將我哋將呢樣嘢推廣去世界嘅。哇，好勁啊！我哋羨慕啊！咁我其實自己都覺得，另一個可能就話呢個本來一個咩美甲店嘅咩老闆，而家慢慢變身做乜著乜著，好勁啦！係我可以學佢喎。另一個可能有唔同型，即係唔同 stereotype。呢、这個可能就失敗生意人喎，就憑呢門生意咧就扭轉咗局面啦，而家變成一個好成功乜著啦，一年揾唔知幾億生意啦，哇係啊，好羨慕！佢會製造唔同，即係個偶像俾你崇拜佢。 啊，呢、这個咧好就係頭先我哋喺節目一開始講嘅時候咧，嗰80% 嘅人想要咩啊？富裕啊嘛。 冇錯啦。 50% 嘅人想要咩啊？成名咯，就已經係俾咗呢啲嘢佢。 係。 咁所以佢哋就會將個頭中咗埋去嚇。咁、我又想問啦，嗱、我見到成功嗰一面啦，咁失敗嗰只，咁仲有一扎做唔到生意㗎啊？ 嗱，失敗咧，啲人就唔會即刻走嘅。 係。 但係問題你會見到佢，譬如嗰陣時佢嗰度通常啲人係2點鐘翻到去下晝啦，去到夜晚10點11點左右啦。咁就見到啲朋友，所謂朋友啊，即所謂嘅生意 partner 旁線，咦，越翻越少喎，翻嚟個樣好謝喎，跟住可能嗰人咧就會啊，其實呢門生意我覺得冇得做，即係同佢傾啊，其實好攰啊，我覺得呢樣冇得做，我借咁多錢都得壓力，佢就話你唔好埋喺身邊啊，佢放毒噶，哇，安靜，即係佢呢人太負面，我哋唔應該黐埋佢噶，即係慢慢嚟咧。就會俾人 isolate 你，譬如揾人食飯咧，我唔去唔得閒，其實得閒嘅就叫你唔好同啲人一齊，話佢會放毒。好恐怖的， 即係要會杯葛你嘅喎。 佢怕你所謂呢種負能量啊，呢種叫負面睇法啊，捱唔住又影響到我啊嘛。影響到我之後，我就會影響側邊佢成條 team 嘅。我哋唔好同佢一齊玩，食飯唔好同一齊食。 哇， 好恐怖噶！ 好恐怖。咁其實咁相對嚟講，咁嗰班人係咪都係好正面嘅咧？ 所謂正面咯， 即係佢哋嘅正面係點樣嘅正面？ 唔係佢哋所謂正面，可能話嗰個月其實佢哋本身自己咧，其實都大部分都係借錢做嘅，即係每個月要穩定咁還錢嘅。咁其實可能分咗。 但係佢表面上好正面啊，我會做得到咁樣定？ 表面上覺得哇，著套裝啊，著西裝啊，我仲要著西裝，立靚個頭啊，咁啊講嘢好自信。但係其實佢背後都承受可能壓力，因為即係就算佢呢一個制度合法，唔需要每個月七人頭，但係佢哋如果要攞多啲即係分紅咧，都要做啲生意額噶嘛，佢都要壓力噶嘛。 係啊， 做唔到嘅時候唔緊要，你自己俾啲錢，再買啲產品去 fulfill 嗰個營業額，咁咪攞到嗰啲生意嘅分紅，去泵翻自己去還錢夠錢咯。好離奇咧，即係點樣嚇？就係、是、咁樣啦。咩啊？就係、是、咁樣啦、啊。 我想問嗱，佢俾嗰嚿錢買翻嚟嘅嘢，同佢收到嗰嚿錢係幾多嘅咧？ 其實 個比例， 即係所有呢啲傳統生意咧，點解會爆煲咧？嗱，有啲咧，譬如嗱，一代咯，嗱，我當你係 A 啦，第一代啦，我哋個仔啦，譬如我做$100生意，你分到兩成左右啦。然後我有個孫啦，佢哋做生意，你又分到嘅喎。係。問題就係唔可以無限代咁分嘅嘛，會爆煲嘅嘛。唔爆嘅話咧，就因為佢去到一個代數就會停嘅。當你想分多嘅時候，你呢個人咧，你一係就上升個職級，一係你自己就加多個下線生兩個仔，一係就要整個組織個業績夠一個額先到再分多啲咯。所以佢哋唔係，就算我生我五個仔唔停得噶，你要湊會之餘，自己可能分鐘要生個仔出嚟。佢就算你嗰月真係生唔到啦，我想攞多啲職級個額，咁咪要做生意咯。一係就要真係俾錢買啲產品去 fulfill， 可能我嗰月爭少少嘅，咁我咪自己買啲翻去擺咯。 咁就自己可以可能收到多啲錢啦、 啊。所以咧有陣時佢恐怖在咩？最尾咧，仲失敗嘅時候唔係就咁完嘅。啱啱可能有啲人就話想退貨噶嘛。 係。 有啲人咧出面咧，即係啱啱即係做呢啲生意就係失敗嘅人，最得意啊！收呢啲所謂舊貨咧，即係啲貨咧，倉底貨就係呢啲做過嘅人。佢有個網絡啊嘛，我就用啲可能話四折或者五折價錢同佢收啲貨。譬如你呢個杯、你自己用$100買翻嚟嘅，好啊。其實你公司你都知道退唔到咁多噶啦，咁我咪用$60同你買咯，你買唔買啊？ 咁、如果佢冇錢使，佢都焗住要買 啦。係啦，跟住佢哋呢啲所謂平啲嘅貨咧，就可能喺銅鑼灣乜乜廣場附近咧，成間鋪頭就係買呢啲佢哋做生意失敗所謂嘅貨。哇、所以咧，但係呢啲貨咧就會比你去間公司買平啲，點解？因為佢哋係用所謂即係用折扣價買翻嚟噶嘛，係、咪好好玩咧？嗱， 佢又即係佢又以低價咧個成本又收翻呢啲咁嘅貨， 係 嘛？ 而家最恐怖就係其實可能分鐘去出 邊收，唔係佢有錢收添嘅，都唔係低價。 即係聽一啲內幕講咧，分鐘啱啱你乜著乜著嘅，係可能有份去收呢啲所謂做唔成生意嘅人貨翻去賣噶。吃幾沉噶，好恐怖啊！網絡係嘛？ 佢哋真係揾錢嘅伎倆。 同埋最恐怖就係佢哋最多所謂嘅 peak season 就係咩咧？暑假前後，因為所謂啲後生仔你知道容易中招啊嘛。一聽電話，我個朋友可能22歲啦，佢哋做生意咧，哇咁後生做生意，佢哋就係用一個好奇心咧，佢哋好叻㗎。即係當佢哋教你咧，譬如大家聽完人哋分享咧，所謂分享就係咩咧？即係佢哋做咗啲所謂大單。譬如啱啱話安靜，我啱啱做成一門生意啦，咁啊分享下你點做咧？講完之後，我好 high 嘅時候，佢覺得你而家好 high 喎，就攞你入面嗰張紙出嚟，我哋有人名表噶嘛，打個電話打俾你，約你 friend 上嚟，用呢一個興奮，咁個 friend 聽到，哇！你平時安靜好接噶，點解而家咁興咁 high 嘅？啊，咁就 好似你嗰陣時就係咁樣， 就會俾你可能吸引到佢上嚟。啊，佢平時唔係咁啊，咁乜鬼？我就上去睇佢想點，一上嚟你咪有機會中招咯。好恐怖咧！ 咁所以其實我見到咧喺佢呢度，其實都係一個小小社會嘅縮影啦。 係啊， 都好相似。即係總之你有名有利咧，你就係 winner， 贏家嚟嘅嚇，成功嘅人嚟嘅。當你一做唔到生意咧，你就被人離棄嘅、孤立嘅嚇，甚至乎係唾棄添嘅，難聽啲嚟講嚇，咁就要即係變成一個 loser 嘅，即係失敗者嘅。 係啊， 而中間咧，佢哋啲人咧就去即使其實他們未必個個人做到生意是死頂的， 是的， 是的，還要是呢表面上呢、我很正面的、我一定做得到的、我們呢是充滿正能量 的其實這個呢很不健康的，即我們之前呢都有試過在節目裡面探討，就是呢純粹的正面、純粹的正面是一個有問題的， 是的， 即係學你話齋，佢哋背後都有抑鬱噶嘛。 係，佢唔俾你睇啫，同埋覺得我表現咗出嚟會俾人啊，這個我要排斥呢個人喎，佢放毒喎，你唔想俾呢個俾人排斥。 係啦， 你咪死撐。嗰陣時我恐怖到點樣咧？嗰陣時因為即係冇乜錢咧，一日一晚只係食兩個公仔麵， 死定，跟住見到女仔咧，所謂啲所謂嘅即係 partner， 佢見到食兩啖飯成條粉，我撲街啊！你咁嘥嘢嘅，爬兩啖，哎好飽，我唔食咯，我心諗。我 你食唔落咋嘛？ 我每日只系食个面包同埋食两个公仔面，你竟然个饭唔食？嗰阵时我即系， 其实入边都好多怨怼，好多怨恨啊，又有啲妒忌啊，比较啊， 同埋佢入面即系有啲男女关系都复杂嘅，因为你呢班人会见咁长时间咧，同埋有啲即系可能 咁一定有嘢啦， 透过所谓做卖人啊、援交咧去还钱咯，所以嗰啲有粒嗰啲钻石嗰啲。 即是你去到钻石那些位置都要卖淫和换胶的， 所以我觉得这门生意成功到哪里，可能他们那头是赚了一阵钱的，但你中间你要还钱，还有可能要维持你的形象之类的嘛，因为要靠个换胶去做这件事，真的要换胶去做生意做到这个， 这个真的很严重的，而且要演出卖肉体， 初头严重到什么呢？你说电视报纸几大主流传媒都报过了，他这间公司依然屹立不倒，还劲到要啲大學人落嚟香港簽單，然後翻去上面度繼續做呢啲生意咯。你知大學做呢樣嘢犯法噶嘛？佢哋唔理。佢最近有一次，啲大學人喺下面嗰度啊，直頭拉曬 banner， 又嗌自問有成嘅。呢間公司都企得住腳，都冇事。 即係冇得好講啦。即係我哋唔知道佢入後邊。我諗始終呢啲可能法律冚唔到，或者始終喺呢個世界總有啲人會被引誘啦。或者好 貪念係唔會 貪念係唔會完啦嚇。咁好得意嘅，咁但係呢一個咧，我哋會見到咧，其實啊，佢好似咧就係有一樣嘢吸引你，就係咧你本身可能冇。我想問呢，入去做嗰啲嘅人呢，佢本身係有錢定冇錢嘅？有錢嗰啲其實佢需唔需要入去做？ 入到去好多都係所謂話潦倒啊，或者叫做啊，或者係普通人啦。我打扮普通，譬如做個三行，我見到個 friend， 佢入嚟做，好多都係因為朋友嘅關係而接觸呢樣嘢，覺得可以揾到一嚿大錢。佢哋可以話咩咧？呢盤係永續生意。當你係做到一個職級時候，我就可以不需要咁辛苦賺很多的錢，可以提早退休，甚至40歲前退休仲得。佢哋不停咁就係咩咧？同你建立一個建立喺金錢上面嘅夢想。 哦， 佢哋一個叫 dream builder 嘅物體，即係工叫做一個技巧咧。譬如我同你做嘢，譬如揾人同傾偈啦。其實呢個傾偈咧係有目的嘅。譬如揾一個女仔，佢之前都係出版社做，都係寫書啊。我朋友咧叫做 Mary 啊，安靜教授佢識啦。佢而家因為接觸呢門生意之後咧，有個錢咧，佢一開始寫自己的書啦。然後他令到你是的，安靜的人你都想好像他出書出成，那我就 要透過每個月呢要有一大股的收入了， 透過做這個所謂生意就可以有他這個夢想，他覺得就是你這個生意就是達成你夢想的工具，達成你夢想的路徑來的嘛，這樣是其中他們一個武器。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呢？群眾壓力。我剛才說過整堆人這樣上完課程借錢之後的，他們會安排有默契，譬如我這些就算剛剛做完即是那個生意是就算不好的一般的成績的，都會跟這些新人，他們會 一班新人圍在一張台上坐，即是剛剛入面5000元就準備去做所謂的更高職級，即是借錢前或者自己給錢前那一刻呢圍在那裡，圍完在那裡之後呢，即當然啲人嘅上線坐喺度陪住佢啦。啊，啱啱今日好，你拍手歡迎安靜加油，好嘢！又點啊？你真係識諗啊！啊，發達嘅咁樣， 好 positive 嘅，即係好正面嘅，好有正能量嘅。 就有好多所謂我哋呢啲 咁嘅側邊 旁線咧，拍手咁樣講咁樣之後咧，當你自己有邊個想分享，企起身。而啱啱企起身分享啲人，佢哋真係覺得啊，我覺得做呢門生意好開心啊，你哋好正，多謝。然後側邊好嘢，點啊？然後呢班人受完啲所謂 motivation 之後咧，就會分鐘同我，譬如我係你上線啦，嗱，不如我哋一陣傾下咧，我哋點樣去借錢，或者佢自己俾錢去碌卡又好啦，定係你自己按層樓咁樣就會開始做嗰檔，即係趁你仲有個熱誠去相信呢間公司得嘅時候，因為其實呢間公司你 Google 下時候咧，有好多討論區都好多負面消息噶嘛，喺你未睇到呢個時候。就好嗱嗱臨拉你去 好搞笑 借錢， 你令我咧記起咧有啲慈善機構咧都係用呢啲方法， 係咩？點解先？喺側邊嗰啲啊，地鐵站 人去做下義工咁樣，即係佢又唔係衰嘢嚟嘅啊！即係大家分享，我覺得咧做呢個嘅義工咧，我覺得好有滿足感啦，我人生又得到希望啦，然之後又可以幫到人啦，跟住隔離就發手。 喂，其實呢啲係心理模式嚟嘅， 心理模式其實都係一樣啦。 十個入面。九個拍手，可能一個咧唔拍手咧，佢礙於即係一個同情壓力咧，佢會拍可能第一下、二下細聲，到後尾唔好意思，會越拍越大聲，然後問你啊，其實我哋全部一至八好都分享曬咯，咁你又點睇咧？安靜。 其實我都很同意咧呢一個嘅模式咧，或者呢一個工作咧，非常之有意義嘅。咁我喺當中咧，亦都尋找到不少嘅樂趣。雖然可能心入邊咧係，其實我都唔知道下期我呢兩點算嗰啲嘅嘢。 其實呢下就係打破你心房啦嘛，即係當你講呢啲假説話去叫做 奉承啦， 你要 fulfill 呢啲班人嘅時候 啊，你要去俾一啲嘅説話。我哋有時呢一種咧，我哋要去附和別人啊。當整個人，即係成個團隊咧，都係講緊同樣嘅時候咧，你唔敢講一啲反面嘅嘢。 即係就算我講你講普通話，全部講廣東話，你嗰刻都要死都要講廣東話啦。 係啦，即係你死都要講埋普通話啦，因為成班人都聽唔明。 唔係，我點解要講翻？ 你會覺得係自己係唔屬於嗰個群體。 個異類啊！ 即係佢係變成一個異類，我哋係需要被呢一班人呢個群體所認同咧。所以就 that's why， 我哋會去迎合對方嘅一啲嘅期待。期望咁樣樣，其實咧，我想表達一樣嘢就係咧，有一個精神科醫生啦嚇，叫做林更新啦。咁佢曾經講過一樣嘢咧，其實你好多即係最容易罹患抑鬱症嘅人啦嚇，其實咧有機會係嗰啲咧正面思考嘅人嚟。 過分正面思考係嘛？ 過分正面思考就係咧，喂，我最叻嘅，我一定得嘅呢啲口號啊、激勵嘅語言，即係好似你嗰度 頭先講嗰啲啦， 頭先嗰啲咁樣樣啦。其實就是這些這樣的說話是的，初期來說可能大約一個星期左右是會好像很 work 的， 很精神啊， 是的，我 睡四五個小時都我很開心地上班去做事，公司 那裡打吗啡這樣紫曬筒的， 當時是有這些感覺，是 的，是的，但是之後呢就開始當你做不到或者當你明知有很多入面內在很多困難很多障礙或者情緒感受但你又不敢表達出來， 是因為旁邊你不要那麼灰啦，積極一點啦 那你就開始跌入這個萬丈深淵了， 沒錯， 即你就因為 你表現出來的你和內在的你有矛盾嘛， 是啊， 是吧，你不是面對你最真實的一個內在感受嘛，你要還要去偽裝我很厲害啦，我是 很 positive 啦，但其實你裡面有恐懼，我都怕我遲些會被人杯葛啦， 還要 還錢啦，還要還錢啦，其實你那個衝擊呢，那個衝突是很大的， 是啊， 所以呢其實在他們裡面呢是很心情是很差的， 他們兩個人可能那一刻在這個所謂的圍爐取暖在那個公司那個環境很嗨很開心 positive， 他明白，但一出圈圈的時候自己即看一看我要還錢，我有壓力，我要打電話，而當你認識朋友越少你打電話不會狂打，你慢慢要可能有些人剛識的我怎樣可以打給他呢，你會很煩惱很大壓力，那時 即係你成個你自己嗰個 network， 即係你個網絡啊，朋友網絡又用曬啦，跟住咧又做唔到生意啦，跟住又可能面臨又要還債啦，咁其實跟住又要變成一個乜嘢 loser 咯喎， 當時就係 最你抵死嘅喎 ，loser 係 即係當時咪你即係離開呢一個所謂生意嘅高峰期咯，即係每個人有個週期咁啊， 係 即係呢一下我咪呢下離開我之後， 係嘛？ 即係我好彩冇借錢做呢樣嘢咯。 哇！咁你真係算係咁， 同埋即係半年都醒咗之後都 OK。 你係到你係開頭係做到生意嘅， 少， 跟住到後期就真係做唔到 啦。好癲嘅，癲到連嗰啲乜就乜就都識我嘅。嗰陣時即係已經講嘢咧，好似懶叻咁樣，又唔怕醜啊，又好似好醒目。咁樣人哋舉手要分享啊！我講咁樣啊嘛，攋係多嘢講咁樣啊嘛，啲人覺得哇呢條友未來會好掂，其實一啲都唔掂。掂就唔會日日咁樣食麵包食公仔麵啦，咪話咁樣。同埋即係有陣時自己去做嗰陣時咧，亦覺得心翳住翳住，因為個朋友入嚟係咪有一句好説話吉中我就係咩咧？其實你揾人入嚟填氹嘅， 填氹嘅意思， 填你個氹，你要啲人你要借錢噶嘛，即係你個氹要揾你朋友嚟填。咁好彩你朋友如果係冇事嘅，咁咪但係個氹永遠無限延伸落去喎，呢樣嘢都幾恐怖喎，即係將一粒種子不斷咁向下種、向下種、向下種。 但係會見到咧，其實咧點？但係你即係大家都可能會有個問題啦，就係點解咁多人都會去啦？ 就係啱啱我講夢想同埋貪念咯。 會見得到咧，其實咧係往往咧，如果你本身啊嚇，你個背景係優良嘅。你可能已經是 沒有優的生活， 沒有優的，其實你根本不會被吸引。剛才學你所說，這一班人在你的經驗裡看到，就是多數都是比較平民百姓， 普通人， 普通人，或者是 生意失敗的人， 是的，他想發達的人，想成名想發達的人，想成功的人，渴望而他得不到的人，或者甚至乎他可能經濟環境都不是那麼好的人，他才會被他吸引。 咁而呢一個咧，其實咧，我睇我哋陣間可以翻嚟再探討咗多啲咧，點解會有呢個狀況出現嚇？